第六个问题，目前社会上吹起一股购买生前契约或者预立遗嘱的风潮，由自己在生前就将后事安排好，以便临终的时候能心无牵挂地往生。我想请问大师的意见。 人生在世，有很多事都不是自己所能够预知或掌控的，尤其生死无常。人固然无法掌控生死，但是可以为自己的身后事预作安排。现在流行的生前契约，就是因应现代人希望为自己的后事预作安排而兴起的新兴行业。所谓生前契约，即在在生的时候由自己或者家人预先同殡仪馆签订契约，在生前购买好死亡后的丧葬仪式，为自己身后事买好人生最后的一张保单。生前契约其实是生涯规划的延伸，所谓生死时大，生的时候怎样活得自在、活得充实、活得有意义固然重要，死的时候能够安心放下，了无牵挂地走，亦都应该早作安排，预先规划。所以生前契约就好像一张安全卡一样，可以求得心安，避常不好的。其实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死后有人埋葬送终就是圆满，人生应该要为社会留下贡献，为自己留下历史，为亲人留下怀念。人虽然有生老病死，但真正的生命是永恒不死的。过去中国人有养儿防老的观念，有些人自己没有生养，亦都总要想办法去认个契仔，收养个契女，以其老来有人孝养送终。但是常言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有些不孝子孙不单止不懂得孝顺奉养，甚至希望父母快一点死，等自己早日分到遗产。所以老人家不要太有钱，最好是有德有智有缘，这些才是养老的最好方式和身后的最佳保障。懂得靠智慧来养老之外，还要懂得结缘。人与人之间是靠缘分在这里维持关系，因此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因缘法。俗语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世间上最宝贵的是广结善缘，平时懂得护持佛教事业，老来乃至往生之后，自愿自然会回报你。平时能够投入公益事业，加入义工行列，主动关心贫弱孤苦，以爱心欢喜心培养好的人际关系，老来自然不用烦恼没有朋友，不用担心被社会人群所遗弃。所以一个人最好的保障是结缘，死后等姻缘来帮助你。平时我们要找人帮很困难，只要自己生前多结缘，有了姻缘，等姻缘来找你就很容易。因为自己生前有结缘，死后和你有缘的人自然会来和你结缘，这些是最好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相反的，不肯结缘，即使留下再多的遗产给子孙，可能到最后连送葬念佛的人都没有。所以广结善缘是人生最美好的事。总之，生要生得欢欢喜喜，死亦都要死得欢欢喜喜。不理做什么事，能够皆大欢喜就是最美好最圆满的事。因此与其透过生前契约来规划身后事，不如广结善缘最为圆满。